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Holidays are all about travel. Holidays are all about shopping. Holidays are all about friends and family. And holidays are all about food, food, food. And so is FM Lifestyle. Introducing FM Lifestyle's special National Day Dining Edition. Happy holiday from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 FM Lifestyle. Friends and family. And holidays are all about food, food, food. And so is FM Lifestyle. Introducing FM Lifestyle's special National Day Dining Edition. Happy holiday from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科西嘉，这里是拿破仑被流放之地。也是法国第一大岛屿，海岸陡峰林立，湛蓝的海水轻抚着雪白的沙滩，而岛中央则是绿树覆盖的山谷和布满了柠檬树、橘树和橄榄树的原野。岛上有一个叫做 Santo Piedo di Vinago 的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子，村里有奶酪、面包、肉类等各种手工小作坊，人们享受着宁静闲适的生活。就是在这里，2006年留学法国的中国理工男刘洋无意中吃到了他人生中最好吃的奶酪。 那是第一个手工奶酪，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前期吃了那么多工业奶酪，然后对奶酪有个了解之后，可能这个奶酪给我的就不是一个冲击了，就是它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可能是负面这种作用，让我从此不喜欢奶酪了，没准儿。 怎么讲？那味道很浓重，是吗？ 嗯，味道是非常强壮、浓郁的一款奶酪，丰富、浓郁，然后有个性，在你的嘴中的那个这种厚味，一层一层的。在你的口中展现出来，完全是感官的、直观的东西。之后的话，你是再次去回味它，然后再想一想，我都受了什么样的撞击？ 撞击。 对。 奶酪匠人切扎希师傅慷慨地把这款好吃的羊奶奶酪的制作方法传授给了刘洋，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学做奶酪有天赋又有耐心的中国留学生，从此就和奶酪结下了不解情缘。 那时候快毕业的时候，想到会给我做什么，然后当时就是做着手里的那个活的时候，他想，哎，就做这个挺好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在我的这个脑子里产生了之后，就开始自己就生根发芽了。你一天 控制不住 一下，一天想了那么一下，然后你会越想越激动，就做这个得了。可能也后来也是更多的是一些理性的一些分析了，在后面，哎，为什么不做这个呢？做这个就会想各种办法来说服自己啊，中国这个市场是空白的，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吃， 嗯， 然后这个市场前景应该很好，现在没有竞争对手，然后就想到各种想法来说服自己， 就是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了，把它当做事业了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大概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就去上学去。去找了一个奶酪学校，因为我觉得就是光有这个动手的这些经验还不够，我需要一些理论支持，然后需要更多的实践机会，对，去学习一年。学了一年之后就买了一些工具带回国，准备做奶酪。 从2007年底回国着手奶酪市场调研，捣鼓奶酪实验，到2009年5月第一个布勒奶酪坊开张，刘洋极尽所能追求着奶酪的口味和品质。 布勒奶酪坊现在出品30多款奶酪，这些都是刘洋在法式奶酪的基础上自己研发出来的。硬件工程师出身的他，严谨而科学的做事态度，无疑契合了奶酪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然后就自己摸索，然后自己决定做什么奶酪，其实都想试一试，就各种各样的试吧，试了一溜够。法国奶酪这七大家族现在我都做，我们产品里包括所有的七大家族里面的、 是不是很多次失败、 学的只学了3种奶酪，我们现在做了30多种，都是自己摸索，因为在这个地方做，在北京做，那本地的奶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做的还是我没学过的。 所以书本上找不到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没有这样的。 其实可以找到资料， 但是它会有细微的区别，所以出来的结果就很不一样，是吗？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发酵室就没有，你发酵室是最好是一个山洞，或者是模仿山洞的那样一个发酵室，那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屋子，我就找了一个酒柜，就放红酒的酒柜，然后就发现酒柜的温度和湿度都不是太合适。我就想办法去调它的那个温度和湿度， 改造酒柜啊。 对，就是用一些土办法的一开始，然后有的时候能成功，有的时候成功不了。就是成功不了的时候，对我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收获，就是知道如果不成功，能成什么样子吧。 这不是爱迪生吗？ 啊，就是这样。 那失败了多久之后就开始成功了？慢慢 也没多久，失败了那么个几次吧。就每种奶酪的话，我想做个几次的失败的话，大概就把各个原因能摸索出来。因为奶酪都是触类旁通的，就是你会做一种之后的话，你大概能够想象到另一种应该怎么做。细节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去试，试错了之后你就知道对的。我当时联系我当时在那个法国的学校的老师，来了学校的老师，我有问题就问他，他们都给我建议什么的。 但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应该怎么去做，是吧？因为毕竟不是北京的这个风土。 毕竟不是北京，对对，他们只是能给我一些解决方案，让我去试。 如今10年过去了。刘洋已经在北京开了2家布勒奶酪坊，一家奶酪披萨店以及淘宝店。由于他制作的奶酪新鲜地道，不少顾客，尤其是使馆、外国公司和学校的国际友人，他们很高兴在中国北京竟能找到如此高品质的手工奶酪。北京 SKP 购物中心4层开放式书店的一隅，就藏着刘洋的一家布勒奶酪坊。一按按钮，玻璃自动门打开，一股凉气让人不由自主地裹紧了衣服。 就是有人来才开门吗？ 有人才开，这屋是一个发酵室。这个是低温保存温烘湿，跟外面这个环境整个是两个环境，所以要关起来门把它给保护起来，这个温度和湿度。 觉得还挺冷的，这大概有 12度。 12度。它这是奶酪发酵必须要的一个低温， 对对对，奶酪是在一个12度的这个环境下来发酵，低温发酵，就相当于一个山洞里面那个环境，对吧？山洞大概就这个温度。 更低也不行，温度。 更低也不行，更低它的发酵就慢了， 就12度是最适宜的。 对，12度是这些微生物适宜的这个温度，生长的温度。 架子上摆着一排排奶酪，小圆饼、小圆筒，甚至金字塔形，小的像月饼，大的。如披萨， 那现在闻到的那个味儿是， 你闻到的可能是一种发酵产生的一种气体，是吧？有一点点臭臭的那种， 有一点点 氨的味道，是不是一点 对 什么酱油类啊，或者是那个火腿啊，或者什么？ 这是奶酪的味道，什么发酵？ 有的奶酪是重口味一点的奶酪会有这种味儿 啊，是那个臭奶酪那个？ 对对对。 那这奶酪挺多种的。 对，很多种奶酪，我们有这个一共有30多种奶酪啊。看这里边，这个我们叫金字塔奶酪，这个叫羊脂球奶酪。 哦，对，这是北京系列，著名的 北京 系列。 北京蓝、北京灰、北京红，北京系列。 这3款是怎么命名来的呢？ 北京蓝就是一款蓝粉奶酪，是 blue cheese。然后北京红呢，我们是用红酒去洗它的表皮，这是一种叫水洗皮奶酪。 那北京灰呢，是其实它真正的颜色是白的。 那为什么要叫北京灰呢？ 为什么叫北京灰？在这个白煤的下边，其实哈有一层这个灰色。其实如果把它切开的话，你就能看得到。所以叫北京灰。所有的奶酪都是在本地制作研发的。有一种东西叫风土。做美食都讲究风土，像红酒啊，这个火腿啊，什么都讲究风土。奶酪也是。你像在法国的话，很多奶酪是有那个原产地命名保护，只有这个地方的奶酪才能叫这个名字。 对， 我们在北京做的这个奶酪呢，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北京的这个风土。首先呢，比如说这个牛和羊吃的饲料，牛和羊的品种，还有呢就是本地的这个水土也会对于奶酪的发酵有影响。制作奶酪的匠人对奶酪的理解也是一种变数之一。就是也是风土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元素吧。算是。 正如刘洋所说，奶酪离不开生产地的风土。它的北京系列，北京灰、北京蓝、北京红，带着浓郁的北京风土。其中北京蓝还曾在2015年世界奶酪大会上从27个国家的700多款奶酪中脱颖而出，拿到了金奖。发酵室的隔壁是细长条的制作室，灯光明亮，纤尘不染，要进去必须换上特殊的鞋子，我们只好隔着玻璃观看里面的各种制作设备和工具。 就现在有看到有水槽，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奶酪的一个做奶酪的一个大锅，电加热的一个锅，它有搅拌功能。 看以前有报道说你自己还搅，然后搅好长时间，说你特别享受搅拌的那个。 对对对，早期的时候没有电动工具的时候，还有在科学家学习的时候，都是用手工去搅，搅个40分钟、50分钟的样子。 那它大概的过程是怎样的？就是先、 大概的过程是先要把这个牛奶倒在这锅里进行巴氏消毒。然后消毒之后呢，我们会把温度降下来，降到一个乳酸菌适应生长的温度。比如30多度。然后我们就投入乳酸菌，还有一些酵母。乳酸菌和酵母就在里面工作，然后就在里面繁殖，然后就使这个牛奶产生变化。再一步呢，我们还要投一些酶。叫牛乳酶的一些东西。这个牛乳酶呢，会把这一锅的液态的牛奶变成一个豆腐脑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半固态半凝固的那种状态。然后这时候看上去就是一锅奶就定住了那种感觉。你喝过豆腐脑吧？就那个样子。 很形象。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这样的切刀，你看吗？这个带钢丝的那种切刀去划这个牛奶，把这个牛奶给切了。然后切开的地方就会有乳清流出来，然后这个时候 好像一瓶牛奶放久了也会这样分层。 对，上面那层就是乳清。 对，有一点像椰汁的那个颜色是吧？有一点点。 对，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 像淡的那个， 有点青色其实是。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沉在底儿的干物质捞出来，然后放在一些模具里边，像这样子，你看带眼儿的这个模具。 好。 然后倒进去之后呢？这个干物质在里边干物质本身是含很多水的，这时候还 对 这些我们叫鲜凝乳新鲜凝乳就开始在里面继续的沥水，然后乳清水就从这个小眼里慢慢的渗出来，经过了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天两天之后，我们再把其中的干物质再倒出来之后，干物质就定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那个屋去发酵。 等于现在那些东西都正在发酵吗？还是说已经发酵完成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有的已经可以吃了，其实发酵这个过程我们不能说就是我非得到哪天才能吃。可能是有的奶酪是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吃，但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可以吃了。 奶、乳酸菌、霉菌等在空气、水和时间的共同作用下，神奇般的变换出了奶酪的各种味道。世界上共有7大家族2000多种奶酪，刘洋说自己大概尝过100多种，可是任何人只要品尝10种以上的奶酪，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它。 那7大家族它是怎么分的？然后分别是什么呢？ 7大家族第一个家族叫新鲜奶酪。新鲜奶酪呢，就是比如说在法国有的叫白奶酪，有的叫乳清奶酪的。这些奶酪的特点就是发酵的很短，或者不发酵。 那么它可能是奶香味很重，乳酸的味道很爽，吃起来的时候就很简单，很易吃，你可以早餐吃，加餐吃，然后做个前菜。 是不是超市里的卖的那种，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家族的？ 超市里边，比如说，如果是马苏里拉奶酪，其实它是一个简单发酵的一个奶酪，你可以叫它新鲜奶酪， 就是切成那种薄片的， 它是没有那种复杂的那种熟成，切成薄片那个哈， 也软软的， 不在这七大家族之列 啊。原来我们吃的都不是正宗的。 切成薄片那个呢，我们叫再制奶酪，跟这七大家族是原制奶酪或者叫天然发酵奶酪，他们都是纯的奶酪。那个切成薄片的那个呢叫再制奶酪，是用原制奶酪一部分，原制奶酪再加上一些辅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做，再压成片。 这么多年吃的奶酪都不是正儿八经的。 然后呢，白莓软制奶酪，像法国的卡门培尔、布里，这个还有北京灰，这些都属于白莓软制奶酪。它的特点是表面是白色的，我们叫白青梅的一种菌丝，其实跟中国的毛豆腐是很像。然后接下来呢，水洗皮的软质奶酪是奶酪中的重口味的奶酪，就比如说我们的北京红，然后法国呢有一种叫蒙斯特奶酪，还有一种叫麻花的奶酪。这两种奶酪的特点就是表皮是黏黏的， 那为什么叫重口？ 闻起来是非常臭臭的，闻起来味道非常强壮。 但是口味也是非常强壮的嘛， 你闻起来是一个味道，这是在鼻腔中的这个感觉和口腔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要吃起来要是也是臭臭的话，那干脆就吐了。这个东西 其实跟榴莲是一个概念， 必须是闻着臭吃着香的。 那重口的奶酪吃起来是会它的味道会非常丰富是吗？ 重口味的奶酪就是一般来说哈，凭经验来说，你闻着臭的时候，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是水解的很厉害的，它的蛋白质在水解的过程中有氨气来释放，那么释放的越多，说明它水解的也很臭，水解释放的这个氨基酸会越多啊，那么 营养更丰富， 营养丰富，而且吃起来会鲜美。其实 下午再捏着鼻子试一下。 对，你捏着鼻子，然后直接用嘴巴吃，你就没有那个臭的感觉。 对，我们两个来的路上还说呢，我跟 Kiko 我们俩说那个臭的接受不了。那看来这是一个误读啊，很多人可能都是被它的气味吓跑了。 对， 这是三种 水洗皮的软质奶酪有话。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一种奶酪，法国人分的这系列哈，有一种呢叫山羊奶酪。这个是因为这种奶酪的制法是很有特点的。这种奶酪呢，大部分是用，首先是用山羊奶去做，然后要加山羊的那种皱味酶去凝固它。 皱味酶 对，皱味酶凝固它，凝固之后呢，再用一种很长时间的一种缓慢沥水的方式，去把乳清水排掉。 这个是不是在法餐里头也会有一些运用？ 法餐里会用的相当普遍，山羊奶酪，法国人非常喜欢山羊奶酪的。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五类、第六类、第七类吧。 第五类的话是蓝纹奶酪，叫 blue cheese。这个蓝纹奶酪是 北京蓝，就是 对，北京蓝就是。然后在法国又有很多种蓝纹，共同特点是它的内部有青霉长在里边，青霉呢是一种你看很常见的一种霉菌，比如说馒头的表面啊，米饭的表面啊，放久了你忘了呢，几天之后一打开锅盖，哦，里面长毛了，蓝色的， 那种， 那个是青霉， 好神奇的做法， 第一个发明了豆腐的人， 臭豆腐， 差不多， 豆豉，对，好多美食都是这种，对，误打误撞， 奶酪的发明也是这样子的，奶酪的起源可能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accident。 一个事故。 对，第六种和第七种呢，都是我们叫压制奶酪，也就是俗称的硬质奶酪。那么压制奶酪里面分两种，其中有一种呢叫压制未熟，另一种叫压制成熟奶酪，所以一共是七大家族。 而就营养价值来说，奶酪 尤其是硬质奶酪，几乎相当于把牛奶浓缩了十倍，非常适合用来补钙。别人需要喝300毫升牛奶才能摄入300毫克钙质，你只需要吃一小块奶酪就解决了。 所以奶酪是牛奶中的精华，奶黄精。除了浓缩哈，它是个营养的浓缩。我们说的有营养哈，其实更在于它是一个营养的细化，它是营养已经升级了。 哦， 就不是说原来呢单纯的蛋白质分子和脂肪分子，它是变成了氨基酸，还有小分子脂肪， 就更容易被吸收， 更容易被吸收，更容易被代谢。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布勒这个名字源于法语 ,bleu 意思为蓝色。冷静深沉的蓝色是刘洋最喜欢的颜色，也是有名的蓝纹奶酪的颜色。在采访的最后，刘洋端出了一个奶酪拼盘，里面有软硬不同、口感各异的六种奶酪，其中也包含著名的蓝纹奶酪。那看看我们的味蕾能不能被他们征服。 好，你可以吃了。 这个白的是什么？ 这个叫布里。 布里。 嗯， 这个看起来很软哎。 Brie， 对，是一个软质奶酪。 哦，奶酪长胖了。平常那种奶酪特长胖。啊、哦。 再吃奶酪长胖。 超长胖。 因为那个添加剂。 哦，这个就是口味很浓郁， 有点臭豆腐 嗯。这个不长胖了。因为它这个蛋白脂肪都水解了，都是小分子的，很容易代谢，含有很多微生物在里面、嗯、能够调节肠胃菌群，所以让你不 活性的。 对，但你看法国的那些法国女郎们、哦、有特胖了吗？很少， 他们也不克制吃奶酪。 但是呢，嗯，这个世界上吃奶酪再吃奶酪很多大胖，超级大胖。 对， 就是因为他们的食物不够精细，就是工业化食物太多，添加剂的东西太多。然后他说吃起来闻着有一点点臭臭的，像霉豆腐，对吧？那个是闻着那种臭味，但是回味会很好吧？ 对，是越吃越香，有一种感觉是吧？就是第一口略略有一点点丝绒的那种味道。 接下来我们试试用啤酒洗的这个硬质奶酪。 哇，切不下去感觉。 嗯，非常硬。 切蜡烛。 对对对，非常硬。这个那个奶酪可能会有点辛辣。 我们觉得吃它像是在吃肉， 对吧？是肉的味道，对不对？很像肉的味道。因为肉煮熟了之后也会有很多氨基酸嘛，就是那种味道， 蛮有嚼劲的， 没有甜味的。 其实这样的奶酪啊，它本身都是放盐的，不是吗？然后发酵之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白嘴吃，但是如果你讲究一点，可以配一些果酱蜂蜜。 哦， 有那样吃会更好吃。所以奶酪拼盘在呈现的时候会配上面包、果酱、蜂蜜。你要想弄得复杂一点啊，可以配新鲜水果，像梨子、苹果、葡萄，还可以配干果，像什么呢？那个 榛子。 哎，对，榛子、核桃、杏仁儿。所以你这个盘子里可以摆得特别丰盛，颜色上可以搭配得非常漂亮，然后再配葡萄酒，这就是相当丰盛的一顿晚餐。 法国人是不是经常这么吃？ 对对对，他们开 party 的时候，你要是有这些奶酪加红酒，再加上一些配的那些干果什么的，你就不需要买别的了。 就不需要买别的了？ 就真的，就 肉都不需要了。 足够了，这些就够了。而你会吃得非常饱，非常好，而且你会得到各种的味觉上的一种满足感。 在品尝奶酪的时候，刘洋有时会闭上眼睛，细细的品味，脸上一副陶醉的神情。他说，虽然奶酪不是中国人的传统食品，我们对奶酪并没有什么童年记忆，但是随着吃过的奶酪越来越多，关于它的记忆就会越来越多，而这时我们就越发的想要去了解它，